只行数十里会问到你，若有而数十寸行到尽处相拥的不会是你，枉费谁心机。踏进地平线万里，我碰到你，是或言与命理决定我一失手只抱住你，其他爱情没如意。在转个角度也没法猜到，行对行错谁有分数，发现最后你愿跌入我怀抱，牵手上路不需要知道，只需要及时找到。若是能看到要在哪里找爱，但是无法与你却与别个相识相恋，这段旅途怎叫人期待。每个抉择有谁会知道，行对行错谁有分数，发现最后你愿跌入我怀抱，牵手上路不想知更好，好不过终于找到。在有没有拣对路，却往往便会拣错路，最重要是我们最后会来到愉快轨道，不必找更好，好不过伸手碰到。